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八集，橙子拔出顶了满头灰尘的脑袋，顾不得打理形象，急忙跑到窗口，惊恐地发现窗户外面窄窄的窗台上，小壳正悠哉惬意地伸着脑袋和四肢，晒得不亦乐乎。 这可是十三楼呀，你的壳再硬掉下去也会摔个粉粉碎啊。 颤抖着伸出手去，小心翼翼地抓住它放在桌子上，然后指着小壳的鼻子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好训。珍惜生命，安全第一，九大纪律，八项注意，这一类的词汇滔滔不绝的，直到认为小可以接受了足够的教训，这才满意的转身，正看到身后的奕晨有趣的看着热闹，眼里闪着一个明亮的笑。橙子只觉得自己的魂儿咻的一下飞到九霄云外了，久久换不回来。奕晨却迅速恢复了他的冰山脸，无动于衷地走开了。一刻钟之后，橙子却不得不压抑着自己的脸红心跳，怯怯地敲开了奕晨的门。 那个，奕主管啊，我想请教一下，玻璃缸那么高，小柯是怎么爬出去的？ 他是只大运动能力较强的乌龟。 奕晨一板一眼地回答。 哦，那下班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在缸上盖个东西，以防他再跑出来啊？ 你想憋死他吗？ 不是、我差点忘记了。 你最好将他带回家中，以便晚上可以照看他。 奕晨微蹙了眉，似乎是感到小壳遇人不淑，怪橙子照顾不周。 哦， 其实橙子将小壳放在公司，只是想让奕晨看到自己是多么在乎他。当天下班之后，他就把小壳带回家了，安放在靠窗的小桌上，以便他可以随时晒太阳，而不必爬出缸外。橙子渐渐发现，这个礼物并非是一无是处，小壳的存在使他跟奕晨有了不少工作之外的交流机会，包括晚上小壳在缸里面玩倒立时，他就可以打电话给奕晨，向他描述这一奇异的景象，请教是否该给小壳吃一颗安定药。小壳成了连接他们之间的一根线，使他们的关系似乎与普通同事略有不同，这足以让橙子暗暗窃喜了。现在都快上班两个小时了，奕晨还没有出现，那个办公室里如果没有人，橙子会心神不定的。身后忽然传来熟悉的脚步声，橙子紧张地挺直了背，直到脚步声一直走过去，他才敢偷眼望去，看到奕晨消失在办公室门口的背影。橙子心中暗叹了一声，自己真是没救了。定了定神，拿起刚打印出的预算表格给奕晨送去。或许是因为刚才的心神不宁，使他忘记了基本的礼貌，没有敲门，而是直接推门而入了。 奕主管。 自己话音未落便僵在了门口。奕晨的椅子边倚靠着一名女子，穿着时尚性感，肤光胜雪，眉目生彩，大波浪卷发一直垂到腰际，一只玉臂自然地搭在奕晨的肩上，不盈一握的腰肢紧紧靠在奕晨的身上。见橙子突然冲进来，也不尴尬，只拿一对云转雾绕的大眼睛放肆地打量着他。奕晨的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窘迫，但是也没有推开那女子。 下次借了钱请先敲门， 他平静地说。橙子像傻瓜一样站在那里，半晌才想起回应。 对不起。 转身走出去关门，梦游一般走回自己的办公桌。那女人是谁呀？ 什么时候进去的？自己心神不定的，都没有注意到他走进去。那女人长得真漂亮，身材真好。橙子低头，看看自己 A 罩杯的胸，叹一口气。也许真的是自己太过奢望了。就像太阳一般耀眼的男人，自己这么普通的女人，想要靠近，或许只是飞蛾扑火的结局。整整一天，脑子里都迷迷瞪瞪的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奕晨的办公室门也一直紧关着，不见有人走出来。橙子也再也没有勇气推门进去，他尽量管住自己的思维，不去想门后面可能发生的事情。下班的时间刚到，橙子匆匆离开了写字楼。平时他都是故意晚走一会儿，装作很忙的样子，在奕晨离开之后再走，只为了奕晨的一句 不要太晚了。 尽管是城市的上级对下属的礼貌，橙子还是感觉很温暖。今天他却不指望了。乘电梯下楼的时候，忽然想起家中还有一条龙，心中一凉。家里没有准备下什么吃的，那条龙中午应该是没有吃午饭吧，不知会不会饿疯，把他房子给整个吞掉了。出了电梯，匆匆向外跑去，刚跑出大门，眼角烧到了什么东西，又跑了回来。一楼大厅里站着一名穿着白 T 恤水洗棉布长裤的男子，正皱眉看着他。 你？ 橙子跑到他面前惊讶地叫道，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 我的嗅觉很灵敏的，可是我顺着你的气味到了电梯里，却搞不清楚你是从哪一层下去的，我只好在这等了。电梯？这家伙都知道电梯了，在家看电视看样子学了不少东西。 你是不是饿了？ 是。橙子就知道。下班的同事们从旁边走过，脚下移动着，目光却像磁铁一般吸引了过来。那些目光惊艳的逡巡在黎的脸上，移到橙子的脸上时却转成鄙视。橙子就像太阳边的一个小星星，完全没有了光彩。他缩了缩脖子，拉着黎的胳膊就往外面走。 我带你去吃东西。 橙子没有注意到身后一沉静静的眸子，深不可测。走在路上，黎的脚步有些奇怪，好像很不舒服的在大腿那里抓来抓去的。橙子看得心惊肉跳。 喂，你做什么呀？大街上不能做这么不雅的动作。 黎缩回手皱眉道，我也不想啊，可是这裤子穿起来真的很不舒服。橙子猛然醒悟， 对不起，我忘记给你买内裤了。 我是橙子的闺蜜严果果，也是四海以沫，要多多订阅评论给我们点赞哦，么么哒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